佢嘅敌人嘅手嗰度，然后被可能要受苦，被鞭打，然后过，然后要钉死十字架，过三天复活。耶稣基督讲咗三次，喺第八章、第九章、第十章，呢个系耶稣基督嘅侍奉，从当中希望能够门徒认识到侍奉嘅真谛。侍奉系要经过咩呀？落手落脚去做。侍奉系要经过俾人哋去指责你，有啲人会赞赏你，亦喺当中你又会经过好多苦难、好多痛苦。侍奉唔简单，侍奉其实每一个教徒喺教会上面侍奉过嘅，你应该会知道。有时啲闲言闲语，有时啲无谓嘅指责，真系令到自己个侍奉咧系好沮丧。但系耶稣基督话：我嘅侍奉，甚至系舍己，甚至系钉喺十字架嗰度，系为咩？系为众人去付上我嘅生命。这个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信息。好可惜，门徒绝对没有领受到这个信息。门徒只是在这里争什么呢？争谁愿为大。得国之后，哪个做大佬啊？哪个是跟着耶稣的左右手？不如我们看一看我今天想讲的经文，然后我们大家从中在这个的侍奉上面作一多些的思考。不记得 turn on。 耶稣的侍奉在他人生之中有七个转捩点，大家知不知道这七个转捩点是什么？什么叫转捩点？即是由一个出来侍奉的时候，而这个侍奉是有一个的目的，然后总共在这个他的人生里面有一个改变。第一个就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是用一个人的形象，不是说高高在上好像神的形象，我指点你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，是不是？亦不是需要你们拎着只鸡，拎着那些烧鸭或者是那些烧肉走去拜他、啊、拜得多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那种。他是神人同体，即是说他自己本身是有神的能量，但是他取了仆人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。他是用一个 100% 人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。所以保罗说耶稣基督是什么？是人类的第二个亚当。第一个亚当犯罪，那些人说当然啦，我们是人来的嘛，我们软弱的嘛，我们怎么会不犯罪呢？神说是什么？耶稣基督 100% 是人来到这个世界，但是他怎么？他没有犯过罪。他做给你们看，说我这个肉身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没有犯罪，他可以做到没有犯罪。你们要效法我的样式，这个道成肉身的第一个转捩点。第二个转捩点就是他30岁开始出来传福音。传这个福音的时候，第一样东西做什么？第一样东西，耶稣基督第一句说话，传福音第一句说话是什么？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做了这么多曳事，就快要交账。他接受这个，耶稣需不需要洗礼？你有没有想过？他不需要，他是尽诸般之义去做。即是说有些事你不用做的，但是为了你要尽这个义，所以你会去做。我们一样，我都不是管清洁的，我做什么事呢？是不是地下有粒有样字纸， 我使乜执啫？我都唔系做清洁，喺教会侍奉都唔系我做嘅，佢做嘅啫嘛，系咪啊？啊！但系当你执起嗰张纸嘅时候，就系表达咗你系尽诸般之意。所以父神第一句说话就系话，当佢洗完礼出嚟嘅时候，就话这是我的儿子，我所喜悦嘅，因为证明咗佢嘅身份。你唔证明咗个身份，你点样去侍奉呢？所以在侍奉上面，啊得噶啦，我哋翻嚟教会啦，我见到有乜嘢去帮下手啦。唔系啊，你要攞个身份。呢、这个身份唔系话你想作大，要做大攞个权柄，我要做主席，啊我要做副主席，唔系。身份系令你去履行你自己嗰个诺言。你做大事嘅时候，你愿意承担嗰个身份。第三个转捩点，经历试探。在我们祷告当中，主祷文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说话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到，不是说我们战胜试探，$100地下没人见到，你执不执？不执不是代表你有什么大高贵，有时原来 everybody have a price， 可能太细了。就像李嘉诚说，他乌低身执那张$100纸，用那三秒钟，他那三秒钟可以赚几千万，还用什么执那张$100纸？试探是很重要，君子动毒，君子慎独，就意思就是没有人看到你的时候，你都能不能够不做啲衰嘢，冇人望到你，你点样呢？你嗰个行为表现系代表咗耶稣基督表现咗出嚟，佢系神嘅儿子，所以佢战胜咗呢个试探。战胜试探，亦系证明咗佢喺呢个做人嘅方面，佢系达到咗一个品格嘅修养。第四个系登山变像。登山变像不再是自己争取什么任何的身份，在这个侍奉的上面是神确认你在地上所侍奉的身份。为什么神会确认你地上的身份？因为你能够表现出来你自己的侍奉是对神，不是对人。很多人来在教会里面吵架，在那里相处一些问题的时候很劳气，原因就是看到自己做的事不得人认同，你想拿人的认同没意思，你要拿的侍奉是拿神的认同。所以神就说登山变像的时候，一样对他说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我所深爱的。第五，愿意舍己钉在十字架那里。耶稣基督甚至是将他自己的生命献给你们。以赛亚书的第53章很清楚记载，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。如果耶稣基督不舍己，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可以回家吃虾饺烧卖了，现在这段时间最好走去吃虾饺烧卖。为什么要走来教会坐在那里听到呢？因他的鞭伤，因为一个人的奉献而令到我们得到医治。复活，复活是最重要的基督徒的一个信仰里面的一个信念。我们每一个人走出来的时候，弗洛伊德就说，曾经讲过，就是说我们就是步向死亡的了，我哋人生可能系冇意思嘅。你做咁多嘢，你买几多间大屋都冇用。你走嘅时候，斗领都攞唔走，你连身边一支牙签都带唔去。但系耶稣基督话：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。佢话俾我哋听，有一个好大嘅应许。而呢个应许嘅就系话：我战胜咗死亡。你效法基督， 将来你的肉身虽然会腐烂，但是将来在新天新地那里，你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来归顺于我。这个是我们信仰里面最重要。如果没有复活的信念的话，基督教站不着脚，站不着脚。第七，他升天在四十日，不是说得个口讲，而是他展现出来他的肉身是可以复活，展现在这个人前。所以这七个是耶稣基督在他侍奉上面的一个七个转捩点。所以我们在侍奉上面，你都可以用这个七个的转捩点去想想自己的侍奉是什么东西。如果你的侍奉是为了自己个人，是得到一些没有人肯认的所谓叫骄傲，或者没有人肯承认的一些自大，找一晚走去对着块镜望下自己，你用诚实对自己的心去看看自己的侍奉是否真的能够荣神益人。在侍奉当中经历神的旨意，为什么侍奉怎样经历神的旨意，我可以慢慢再告诉你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你是抱什么心态你去侍奉，你怎样从这个侍奉的当中你可以经历到神，甚至是经历到神在你的心里面的照明。神的照明是什么？神对你的心意是什么？在一间那篇 的经文里面，你们可以找到少少的一些的启应。重温刚才那段经文，他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一起前来，夫子啊， 你曾经讲过叩门的就给他开门，你又说过想求什么就得着什么，现在我们来求你啊，你可不可以愿你给我作。耶稣说那你要我帮你做什么啊？他说你得国的时候，你得荣耀的时候，让我一个两兄弟，一个坐你左边，一个坐你右边。耶稣说，喂，你知不知道你们两个在求什么东西啊？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我所受的洗你们受吗？哇，他两个立刻怎样回答？能，为什么不行啊？你做的事我都做得啊，主。耶稣说没错，我不但只要告诉你们，你们能，我所受的洗你们要受，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。 It's a must， 你要喝，因为你做了我的门徒，你将你的生命交托了 在神那里的时候，你愿意做神的儿女的时候，你就要侍奉。所以我喝的杯你要喝，我所洗的洗你要洗，你要。但是你想坐我左右两边，不是我所赐给你的，是什么？是谁为谁准备的就赐给谁。哇，其他的门徒听到火都兴埋，于是乎就说，哇，这两个这么衰的，静静鸡走去找耶稣讲些这样的事。那我们呢？我们都是门徒来的、论真一句，大家都这么高这么大。耶稣听到之后，他就说、你们不用吵，不用争，是不是、你们说自外邦人、你有这个君王统治你们，但是在你们当中不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作谁的用人，大家都很熟的。他说在这个熟悉的世界上面，有君王，有地盘，又有公司，有很多很多东西、大家都因为钱的问题，或者一个权力的问题， 或者有时对生命有影响的问题，所以你要顺服，你要听个君王的话。但是来到我们的天国，耶稣基督的天国里面，来到一个基督的团体里面，我们不是这样运作法的。我们的运作就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，谁愿为首的，是要做众人的仆人，讲就易的，做做下有人吹捧你的时候，整个世界就转了。哇，几好啊，一出来讲个为教会做这样嘢，一呼百落，成班人支持我，得个几丁人不支持的，企埋一边啦。人子嚟呢个世界是要受人服侍，服侍入边有一个好重要的 point， 你甚至是牺牲，牺牲到一个地步，可能甚至要舍命。好多宣教士走到老远的地方，他们牺牲他自己的时间、精神，甚至他的生命、他的家庭，但是他们在得的位份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在天国的位份绝对不会轻。服侍是可以去到一个最后的地步，甚至可以舍命。我首先要讲一讲个背景先，背景就是啲门徒越嚟越近耶路撒冷啦。哇，好嘢喎！大把人跟随佢。耶稣基督入耶路撒冷嘅时候点啊？啲人除咗啲衫等喺地下嗰度，和撒那和撒那，又系主咩嘅？哇！我哋欢呼，我哋欢迎佢嚟。佢喺呢个嘅加利利嗰阵时，沿住个海皮行嘅时候，又白菜大加白龙一路系咁落嚟嘅时候，因为嘅神迹奇事医治咗好多人，哇！又赶鬼又驱鬼，越嚟越多人支持佢。这个是挤拥着耶稣，不是支持耶稣，我讲错了，是挤拥着耶稣，看看还有什么着数可以拿。哇，门徒见到更开心了，所以怎么越来越近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些群众越来越兴奋的时候，真是雅各和约翰这些这弟子都真是不到你不心动。他们期望一入到耶路撒冷赶走罗马人，建立这个尼赛亚的国家，哇，荣耀作王，耶稣作王的时候，我们两兄弟，哇，一个坐右边，一个坐几边，几好啊。他们有没有想过，你猜他们两个有没有想过，凭什么他们可以坐在耶稣基督的左边和右边呢？雅各和约翰为什么他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坐左边和右边？来到教会，你凭什么觉得自己是扎 fit 人呢？有因有果的，不是乱噏的。马太福音记载了他们两个同埋阿妈一起来的，他阿妈出声就说，在你的国里请让我两个儿子，一个在左一个在右，是不是？阿妈秉承阿妈那个期望，阿妈想我读书做医生，现在我考入了 UBC 医科，是不是将来就可以为民请命，又可以赚很多钱，一年的年薪十几万啊，娶我属谁啊，是不是？可能比成比母亲的期望。还有一样东西，凭感觉上面，他们三个，有三个人是入室弟子来的。哪三个？彼得、雅各和约翰。为什么我这么说？ 原因就是说在艾老的女儿复活那段时间，在这段时间的时候，耶稣基督那些人一直说，喂，艾老的女儿死了啦，都不知道怎样。耶稣基督说，你们在门外等我，其余的门徒在那里等我，我只是带了三个门徒入去见艾老的女儿，然后就在他们这三个门徒见证艾老的女儿是复活。艾老是谁啊？一个管会堂，在伯赛大管会堂的一个的执事来的。当他们三个入到去的时候，哪三个？就是彼得，就是雅各，就是约翰。哇，还不是入室弟子？第二个出现的现象，觉得自己是入室弟子的呢，就是登山变像。登山变像，耶稣基督说，你们的人在下面等我，我就带这三个门徒上山。在上山的时候，就将以利亚，是不是啊，摩西一起展现 在他们三个人面前。彼得挺开心，他说，哎呀，夫子啊，我们不要落山了，我们见过坛在这里，不如索性在这里享受我们那种荣耀的光景。所以这三个门徒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而令到雅各、约翰觉得自己是一个入室弟子，所以一个坐右边，一个坐左边，几开心。咦，还有一个漏了，彼得。他们两个忘记了彼得啊？不是，彼得在第马可福音的第八章已经跌了窝了。为什么啊？他本来说，耶稣说，我是那些人说我是谁啊？我施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，我是谁啊？那些人怎么跟耶稣说？个个都啊，你是以利亚，你是什么啊，你是先知啊。彼得出来说，嘿，你是基督，你是神的儿子。哇，耶稣怎样赞他啊？西门巴约拿，你讲这个说话是领受神的心意，你可以讲出来。哇，彼得那时真是大弟子，但是怎不知十分钟都不够。当耶稣基督说我要受苦，要被法利赛人、被文士拉去的时候，我要去上十架，我要被钉、被鞭打，甚至死亡，但是我三天复活。彼得立刻怎么说？哦，夫子啊，万万不可啊，你不要去啊，这样。耶稣基督怎样责纳彼得？魔鬼退去吧。所以雅各和约翰知道这件事之后，就已经知道彼得跌了窝了。原来他们在心中里面成都盘算着哪个高哪个低，今次你着数，你高了，你识讲啊，基督啊，是神的儿子，你是基督啊，好了，现在今次还看到你惯低，今次耶稣基督亲口说魔鬼退去吧。他们只知道彼得跌了窝啊，所以他们两个就是一个我在左，一个在右。耶稣基督怎样跟他两个说？他说，你们究竟向耶稣求的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们两个向我求是求什么？他说，你得国之后，让我担当在侍奉上面的，是担当高位啊，侍奉你啊，主耶稣。但耶稣说，你们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。你知不知道这句说话在原文那里是什么意思？你们未尝清楚知道尼赛亚来这个世界是做什么事，你都不清楚神的旨意，你的侍奉是枉然。有时做在教会做事，你的侍奉可能是枉然。在神的角度的侍奉那里，不是扯关系，关系很重要。在我们读教门徒训练的时候，横向的就是一个关系， 是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是跟神的关系，就好像在竞技场上面一样，那些掌声不是比赢那个，有时的亦不是说啊，今次定了你是走第一，你走第二，你走第三，亦不是，你就算这样走第一都没有掌声。真正的掌声是来自你有没有体育精神，原来跑第尾那个，他跛了只脚还要挨埋那段路去直到终点，不是再讲关系，是讲个精神，是讲个主权。我们是讲的直向，在门份那里我们的直向就是主权，就与顺服。所以今日的侍奉经历神，其实我们是讲的那个主权的关系。荣耀的侍奉的冠冕是归于一些顺服神的人，顺服神旨意的人，甚至是一条是很难行的路，甚至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叫苦杯，我都愿意去接受。耶稣基督用了两个字去解释侍奉，第一个字是个杯，第二是个洗。我吃的杯你吃吗？我的洗你受得吗？他们说我能，有什么不行啊？但是赐予的是神的主治，是神的主权。大家看一看原文的杯是代表什么？很多人都说杯是苦杯啊，上十架的路苦杯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你查圣经里面的杯字完全没有说，没有个苦字，是一个杯而已。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，他不是叫求神拿开个苦杯，不要自己作个加个字下去。耶稣就说你可以拿开个杯，但是然而是从你的意思，不是我的意思。所以个杯字不是一定是苦的，个杯是代表神倾覆 的一个福气，同埋象征神的愤怒，是同一个字根。杯是一个载体嚟嘅咋，可以是苦，可以是甜，就好似我哋嘅侍奉一样，我哋可以有喜乐，我哋可以有悲哀，我哋可以有愤怒，我可以有开心。杯是承载咗呢样嘢。以赛亚书嘅第51章，佢话看啊，我已经使世人嘅东歪西歪嘅杯。是不是啊？是因为是我的列路的，就是我列路的着，是一个载体来的啫。侍奉是一个载体，杯是一个载体。我们可以间中讲道讲到肉紧的时候，加上去话苦杯啊，等你们觉得好像很辛苦咁。但是不是杯，耶稣基督只是说个杯，没有说是苦杯。你去查圣经有没有加个苦字，是你自己加上去的啫。是啲讲道人啊，好似我啲传道人啊，加上去，加两钱肉紧落去。耶稣基督只系话：你拿开呢个杯。然而唔系我嘅意思，系你嘅意思。杯系有载体嘅，杯只系一个载体嚟嘅，系以赛亚书入边讲嘅愤怒嘅杯。喺诗篇入边，你在我敌人面前，你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嘅头。使我咩啊？福杯满溢，所以杯唔系一定苦嘅，可以系甜。原文嘅洗，唔好即刻谂住保罗啊所讲嘅点样洗点样洗。嗰阵时耶稣都未上十字架，保罗都唔知喺边度。所以呢个洗系旧约嘅洗，系象征神。使人经历更生和医治，使人回复是原初神造你的那种善良，以及神因为你在这个世间上面受到污染而作出一个拯救。在列王纪传那里是讲到乃曼 佢系呢个嘅系点啊嘅神人啊，以利亚听以利亚嘅话，去到约旦河嗰度沐浴七次，佢个肉体开始洁净，靓到好似小孩子一样咁纯滑，佢系洁净。呢个水是令你由一个很污秽的，是患了一种的这个麻风病 的大神乃曼，而他能够藉着听这个神人的指导，神人的指导是来自耶和华的晓谕，而他得到重新洁净，而他的洁净甚至好像一个小孩的身体一样。但是这个洗亦可以是神啊，求你拯救我，因为大水淹没我，我在水深火热的淤泥的当中没有立足之地。所以这个洗其实是代表了一个洁净，而相对来讲它亦是代表了一个的夺命 的地方，它所以依然都是一个水来的，是视乎你在侍奉上面是用什么心态侍奉。你的心态侍奉是想做众人的领袖，还是做众人的仆人？这个就是在耶稣基督正话讲的那段经文里面说，我的杯你可以喝吗？我的洗你可以洗吗？如果你们说能的话，耶稣说你们一定要，但是你的荣耀是神给你的，不是你自己去抢回来的，不是说整班人支持你、拥护你、挤拥住你就会得到荣耀。就好像跑道场上面，你的体育精神重要过你走第一，跟住两日都不够验到你出来原来是偷食药品、偷食这些刺激品令到你走第一，然后被人夺了你那个冠军。我们的侍奉是切切实实为神侍奉，先正有意思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杯你要喝，你做了我的儿女嘛，你要喝我的杯，你要受我的洗。信服神，信服神的旨意，你在你的侍奉当中你会经历到神。在澳门那里一间教会，不是个主席话事，亦不是甚至不是个牧师话事，是一个在教会默默扫地七点钟起身走去扫地那个阿婆，叫做张婆，她默默在那里扫了，在七点钟七点半就起身在教会门口扫叶那个阿婆。很多人说教会前面的路点走啊，张婆。那个张婆讲出她那个心意出来，因为众人都知道这个人是领受了神的心意，她是遵守神的心意顺服，她不用很高职位的，但是她有担当职位，她的职位就是扫清洁教会。但这四十五年的忠心侍奉令到人哋嘅心去信服佢，唔系话喺度有时一啲嘅投票入边啊，佢琴日上个礼拜请咗我饮茶，唔好意思喎，呢个礼拜投佢一票啦。唔系，侍奉嘅荣耀嘅冠冕系来自你真心愿意喺神面前系信服。所以耶稣基督话：你做我神嘅儿女啊嘛。你的杯和洗你都要受。十架的杯是包含了舍己，在这个舍己的经历那里不是那么容易，每一个人都愿意做得到，但是当你顺服神的意思的时候，愿意是用从你的意思，不要从我的意思。如果你能够祈祷里面有这样的心态的话，你就可以说我能受这个洗，我能受这个杯。门徒看见门徒，耶稣看见门徒侍奉那里有纷争，他是讲到说外邦人有王， 你们中间不是这样。我们在我们的侍奉一边，不是用世人的方法去侍奉，不是争权，不是夺利，是一真真正正默默的侍奉。在神国的侍奉，越大那个就越学习谦卑，反过来说，越是谦卑那个愿意承担所有东西的，放弃自己的精神、时间，甚至金钱，甚至自己和儿女或者和仔女相处的时间、家庭的时间。我不鼓励大家说，哇，24小时都要坐在教会那里侍奉，千万不要这样想法，是一个适可而止。但是在众人面前，你就先可以彰显到自己侍奉的真谛。最终这两个门徒经历过这么多这么多事，都听不入耳，但到最后，最后他们明白了。你知不知道耶稣只是叫他们不要争大，不愿为大，又众人的门又仆人啊，又乜又乜，讲极都不听，跟我们一样啊。所以我们不用太过内疚，直到耶稣上十架那一晚前那一日啊，他们还争紧谁为大啊。耶稣讲了几多次啊？第八章讲一次，第九章讲一次，你要做用人啊，你要做乜嘢啊，你要谦卑啊，讲，第八章讲到第九章，第九章讲到第十章，都唔听。甚至耶稣基督当晚就话要上十架嘅时候，耶稣基督做咗个咩嘅方法，令到佢哋醒觉？耶稣拎咗盆水出嚟，叫晒个十二个门徒。耶稣跪在地下那里，逐个门徒洗脚，直到彼得那时候说，我不给你洗，我不配。大弟子，当我讲这句说话的时候，耶稣知道这个门徒真的学到东西，这个门徒真的领受了什么叫做用人的心态。耶稣说，你不给我洗，你都与我无份，你给我跟你洗脚。雅各和彼得，彼得之外就有雅各和约翰一样领受到。在公元44年希律王辅助教会的时候，雅各是教会的领袖，他走出来承担这个责任，在殉道之前一点都无惧。他甚至感动了一个裁判官，判他死刑的那个官，因为他的领受神的心意，愿意跟他一起受死。约翰都不简单，约翰被流放了去这个拔摩岛，释放了出来之后，他是唯一一个门徒是没有受过肉体最痛苦的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当你看到你自己 的同学一个一个一个，甚至自己的老师都被人杀害的时候，约翰活在这个世间，他不会好过，他不会说会觉得，啊，你看我挺好彩，不用死的。死对于门徒来讲不再是一个惊惧来的了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他释放了之后，他胆然走出去以弗所那里传道，他甚至是建立了很多建立很多的教会。在公元106年他都算很长命，他甚至在讲台上面安然去世。弟兄姊妹，侍奉的真谛是去领受神的旨意，你是经历你的哭，你是经历你的笑，经历你的眼泪，也经历你的祝福，这个侍奉就可以经历到神， 你就知道在这个服侍奉的上面，你就能够是明白神要你等在这个教会里面是做什么，不是给你做皇帝，不是给你号令三军，是给你做一个用人去领受神的感觉，是神的旨意。耶稣基督都愿意舍己的时候，何况我们自己。在这个结论上面，在教会的侍奉上面，我们将生命放在神的手中，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一点，让神带领我们。经历可能是顺境，亦可能是很苦。你有时你的人生里面，你信了神之后，又见到有些人120岁，哇，都还是很好的。自己30岁，哇，又这样病那样病，因为什么病？发出埋怨，不需要。仰望神，神有祂的道在那里。我们看不透，我们参不透，但是我们的信服依然可以侍奉神。有个姊妹叫苏恩佩，一生都是患癌病，她的生命亦不是太长，但是她写了100多本书出来，所有的传道人，所有的做牧者都要读她的书本，就好像希伯来书讲的，死了但仍在说话，这个就是侍奉的真谛。是苦是甜，是信是逆，仰望神，祂有祂的旨意。如果我们认为神是公义的，在一段的时间一样可以得到祂公义的冠冕。所以有一句很出名的说话，就是说，因如果这个是出自你的，我就默然不语，在诗篇的第39篇。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，侍奉就是喝这个杯，受这个洗。在这里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所讲的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是照你的意思，在马太福音的26章。这两句的说话，我希望能够成为我们在侍奉上面的真正的一个的领受到的经历。好了，我所今天讲的那么多，我们大家低头做一个祷告。慈爱恩主，好感谢你在这个的马可福音里面的，是提醒我们什么叫侍奉。耶稣基督展现了他的侍奉出来，他一生的侍奉展现了在圣经里面，记载了他的一言一行。求主给我们有力量，求主给我们有依靠的心，我们明白侍奉是什么。求主保守在这个疫情的当中，无论我们是回来教会侍奉的，回来教会崇拜的，或者回来教会只是在这个就算没有做任何事，但我们愿意回来支持教会的，求主你都给我们能够蒙福，得着你的福气。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，阿们。